可能啊， 一个一个来， 好，哪个？ 那边，就那边啊。 Wanna clap？ 把样子的 Rita 收到你的 Rita， 穿过人群来到 D bar， 喜欢你的热情，不管我什么德行，都别跟我喝完这瓶。Two o'clock，Miss Yo Yo 不太说话，我的小金牛 ，Oh no， 我知道你想跟我交朋友，但又有点担心，有点保守。Three o'clock，Stephanie 聪明的双子姐姐，真的给我面子谢谢，不敢跟你轰轰烈烈，但总会让我想你，想你日日夜夜。Four o'clock，Ava 我的小巨蟹，随着温柔体贴，是我爱的坚决，但请原谅我，真的无法体会你的阴晴圆缺。 星座女郎 ，My Star Girl， 你给我一个提示又怎样？开朗还是内向？ 星座女郎 ，My Star Girl， 你给我一个臭脸又怎样？明明你就很像。 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的？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呢？喜怒哀乐跟着手册。嘿，原来你的星座跟我好合。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的？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呢？聊天怎么选择？嘿、hey, ，其实我的星座也还不错。 Alice 狮子，给点时间让我为你做手势，不发号施令，习惯让我来适应。脱帽向大女人致敬。 Six o'clock， 处女座的菲菲，我不完美，但尽量学着完美，还要内外兼备，如此才能匹配你的美貌和智慧。 Seven o'clock， 天秤座的 Rena， 听说你又在休假，喜欢你的优雅，喜欢你的表达，最喜欢的是喜欢你喜欢我的笑话。 Eight o'clock。 Always on the media， 有点贪玩，有点乐观，花花世界与你分享，如此这般。 Ten o'clock， 摩羯座的 Jill， All night you've been quiet and still， 不要不食人间烟火，可不可以网开一面？这只是我的幽默。 Eleven o'clock， 水瓶座的 Lucy， 彬彬有礼，有时淘气，有时有点油腻，从来不俗气，让我不知不觉就开始在乎你。 Twelve o'clock， 双鱼座的 Michelle， 像在厨房，像在厅堂，有时会胡思乱想，喜欢你的善良，陪你聊天，看星星，在这美丽的晚上。 星座女郎。My star girl， 给我一个提示又怎样？开朗还是内向？ 星座女郎 ，My star girl， 给我一个臭脸又怎样？明明你就很像。 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的？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呢？喜怒哀乐跟着手册。嘿、hey, ，原来你的星座跟我好合。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的？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呢？怎么聊天怎么选择？嘿、hey, ，其实我的星座也还不错。 他们，我就跟你说，不要穿成这个样子跟我出来。 这不是你的衣服吗？